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西莫年科最近向最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电文，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电文指出，今天朝鲜劳动党在金正恩同志的领导下满怀信心，卓有成效地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军事、科学、文化与艺术，这就保证朝鲜积极抵抗要阻碍朝鲜落实创造性对内对外政策的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帝国主义。电文表示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祝愿朝鲜同志们在贯彻执行朝鲜劳动党第7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任务的工作中取得新的成就。